财政收入，而是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1月3日，星期三，农历的11月17。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您，下一次机动车限行尾号的轮换时间是1月8日，也是提醒您提前注意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将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到5到6级，扩散条件很好，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风寒效应也比较明显，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由于空气干燥，请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兼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两天本市没有降水，但是今天北风比较大，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尘土，对车辆保洁略有影响。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路面上的路况信息。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马甸桥进京方向车辆拥堵较为明显，万泉河路肖家河桥到万泉河桥北向南受事故影响，车辆严重拥堵，建议大家绕行。东部环路车流增长比较明显，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东三环分中四桥到双井桥，南向北车多流量大。联络线方面，蔡户营路南向北莲师东路莲花池西路一带，西向东万泉河路南段北向南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跟着挚爱梵高星空之谜，了解梵高。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手绘油画电影，讲的就是后印象主义先驱荷兰的天才画家文森特·梵高的故事。电影中梵高的故事是真实的吗？梵高身上有什么艺术与现实、前卫与传统碰撞下的悲剧？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谈谈梵高的星空。来看第一道题，梵高一生穷困，作为一个职业画家，您知道他一生只卖出过几张画吗？ A 一张， B 两张， C 三张。好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就是通过《挚爱梵高》这部电影来了解梵高的故事。那我们的第一道题也已经给出了啊，梵高这在世的时候呢，是卖过几张画呢 ？A 是一张 ，B 是两张 ，C 是三张啊。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让我们来一起参与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一会儿在7:45的访谈部分，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说电影《挚爱梵高》。先来为大家盘点一下电影和电影相关的文化资讯。星球大战这个超级 IP 有多么风靡，相信已经是无需多言了。科幻电影《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将于1月5日上映。 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是星球大战系列的第八部，故事紧接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的结尾，讲述了遥远的银河系当中的恐怖政权第一秩序袭击新共和国首都霍斯尼亚的主星之后发生的故事。这个系列的电影在中国一向能够狂揽票房，2016年的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斩获了 8.25 亿票房，2017年的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斩获了 4.78 亿票房，2018年的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相信也不是例外。这部电影已经在北美上映，烂番茄的新鲜度高达 91%， 而豆瓣的评分也高达 7.5 分。1月19号要上映的第一夫人也很有看点，该片讲述的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遇刺身亡的前四天的时间里发生在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身上的故事。在国内上映之前，该片已经在各大颁奖礼上斩获了不少奖项和提名，女主演娜塔莉波特曼凭借此片也获得了2017年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本片还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在2018年1月上映的国产电影当中也有不少值得期待的电影，早在几年前就拍摄完成却因种种原因没能上映的《无问西东》终于要在1月12号上映了。这部电影集结了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等多位著名演员。与《无问西东》同一天上映的还有一部值得关注的动画电影《大世界》，这部电影是首部入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华语动画电影，导演刘健一人包揽了影片的编剧、导演、绘制、音乐制作等各项工作，历时三年才完成了这部电影。在《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和《大护法》之后，这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动画电影能否赢得观众青睐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纵观一月的新片片单，您还会发现一个熟悉的片名《英雄本色2018》。没错，这是一部经典的翻拍电影，由丁晟执导，王凯、马天宇、王大陆等主演。虽然导演丁晟拍出了《解救吴先生》这样的口碑电影，但这一部翻拍经典中的经典还是让人捏了一把汗。翻拍的效果到底怎样，还是得等影片上映再一探究竟了。在收藏方面，2018年1月2号，中国著名的古陶瓷研究学家叶哲民先生因病在北京病逝，享年49岁。叶哲民被认为是汝窑窑址发现认定的第一人。球鞋收藏的朋友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有一天飞人乔丹想再亲手摸一摸1993年在芝加哥体育馆最后一场常规赛时穿过的乔巴战靴，他可能不得不求助于一位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哈尔滨小伙。今年31岁的范云硕创造了一项中国之最，他是目前国内收藏乔丹球员版球鞋最多的藏家，在国际顶级藏家当中排名前五。最近这位小伙子携九双乔丹、科比等著名 NBA 球星穿过的球鞋回国参展，展品价值估计有百万，不少藏品是在国内首次公开亮相。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北美最近迎来了极端低温天气，在美国多地气温比往年平均气温低了10摄氏度，今后两天全美可能20多个地方会刷新低温记录。即使在气候理应相对湿热的美国南部、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东北部也会受到寒流影响，在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气温低至了零下29摄氏度，内达科他州气温低至了零下36摄氏度。加拿大航空公司发布了出行警告，提醒前往多伦多、蒙特利尔、卡尔加里和渥太华机场的旅客注意航班时间变化，同时宣布免除旅客改签费用。受除雪除冰等操作影响，机场延误航班积压，延误时间不断增长，增至四五个小时。多伦多机场截至一号当晚，已经有近5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 极端寒冷会对人们的生活有影响，全球变暖的影响更为广泛。随着全球变暖，天气越发的干燥，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可可或在最近的40年内就将绝迹。美国巧克力巨头马氏公司正在与科学家联手来拯救这种农作物，尝试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让可可树能在新环境的挑战下也能生存。可可树是一种挑剔的植物，只能在终年潮湿的热带雨林的局部地区生长。韩国仁川机场新航站楼即将揭幕了，迎接平昌奥运会的到来。新航站楼揭幕仪式定于1月12号举行，18号正式投入运营。仁川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新航站楼将用于接待参加平昌冬奥会的运动员及相关人员，这里将运用向导机器人等智能技术设立运动和游戏设施。平昌冬奥会将于2018年2月9号至25号在韩国江原道平昌郡举行，平昌冬残奥会将在3月9号至18号举行。英国一项研究显示，自由运动有助于增强孩子的注意力和记忆力，提升他们在测试中的表现。研究涉及了全英10000多名小学生，研究人员让孩子们做3种不同强度的户外活动。第一种是强度最高的体能测试，要求孩子们跟着哔哔的节奏声跑步，越来越快，几乎直至力竭。第二种是强度适中的跑或走15分钟，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速度。第三种是强度最低，要求孩子们在室外站或者坐15分钟。结果显示，孩子们在第二种运动后感觉最为清醒，在注意力测试中反应速度更快，记忆句子中单词的记忆的能力更强。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编制的2018年铁路春运购票日历，2018年春运自2月1号开始，3月12号结束。今天春运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始预售。目前全国铁路旅客列车主要干线车票互联网电话预订售预售期为30天，根据网络订票预售期计算，今年除夕也就是2月15号当天的火车票将在1月17号起开售。年初六也就是2月21号的返程票将在1月23号起开售，网络票和电话订票的时间是每天的6点至23点。北京首条常态化的应急保障和低空旅游航线开通了，今后北京市民和外地的游客可以乘坐直升机从空中俯瞰鸟巢、水立方，来换个角度游北京。目前这条航线的价格为每人1280元，3月31号之前的优惠价格为每人880元，基本可以实现随到随飞。此外，这条航线还承担着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空中应急保障的职能。据了解，目前北京已经开通了10多条商务包机航线，包括欢乐谷航线、通州运河航线、十渡航线、金海湖航线、八达岭奥莱航线、居庸关长城航线、雁栖湖航线、慕田峪长城航线、密云水库航线、司马台长城航线等，共有30多个直升机的起降点。入冬以来，各医疗机构报告的儿童流感病例上升幅度比较明显，大部分出现在小学的1、2年级和幼儿园。北京中医医院针对现代儿童体质特点以及目前的流感特征，推出了流感儿童抗感方。儿童抗感一号主要药物有青蒿、柴胡、寒水石、芦根、天花粉等，儿童抗感二号主要包括藿香、石菖蒲、连翘、滑石等。对于还没有患病或者有轻微咳嗽、流涕、咽痛的孩子，可服用润肺清心饮以抵御流感的侵袭。中央戏剧学院2018年的招生今天开始网上报名了。中戏透露，今年6个本科招生专业都是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下设专业，其中偶剧系是今年的首届招生。贵州茅台近日发布公告，自元旦起适当上调茅台酒的产品价格，平均上调幅度是18%左右。在春节临近销量不断冲高的行情下，茅台的提价势必引领各类白酒的涨价高潮。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各位听众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1月3号星期三，农历11月17。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在这里也特别要提醒您，下一次机动车限行尾号的轮换时间是1月8号，在这里要提醒您提前注意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将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扩散条件很好，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由于空气干燥，请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在洗车指数方面，未来预计两天呢是没有降水，但是今天北风比较大，容易出现尘土，对车辆保洁略有影响。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西二环月坛北桥北向南方向正在处理事故，车辆占用了双向内侧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受月坛北桥事故影响，西二环北段北向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辆拥堵比较严重。北向南的车辆影响西直门大街、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西北二环外环方向的通行。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受影响的是蔡慧营南路进城方向以及莲花池东路西向东的通行，建议绕行相邻的路线。西三环莲花桥铁道桥南侧南向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富士路四环入口西向东接报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跟着挚爱梵高星空之谜，了解梵高。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手绘油画电影，讲的就是后印象主义先驱荷兰天才画家文森特·梵高的故事。究竟电影中梵高的故事是否真实？梵高身上有什么艺术与现实？前卫与传统碰撞下的悲剧？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谈谈梵高的星空。无人不知梵高，他的代表作《向日葵》曾在伦敦拍卖会上以3990万美元的天价被日本收藏家买走，可以看出梵高的作品是多么值钱。

星月夜也被译为星空，是梵高于1889年在法国圣雷米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创作的一幅著名油画，是梵高的代表作之一，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有种普遍的说法，由于这是梵高在精神病时期所作，世人普遍认为这是梵高想象出来的美妙情景。1888年2月，梵高的疾病又一次发作，在与高更的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他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此后，他被送入了圣雷米的疯人院，在那里一共待了1年零8天。期间，他仍然勤奋作画，完成了150多幅油画和100多幅素描。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像海浪及火焰一样翻腾起伏的图像，充满了忧郁的精神和悲剧性的幻觉。油画《星夜》便是他该时期的代表作，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来看第三道题，梵高是后印象主义的先驱，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的艺术，尤其是野兽派与表现主义。您知道下面哪位艺术家也是后印象主义的代表吗 ？A. 莫奈 ，B. 雷诺阿 ，C. 塞尚。我们的第三道题啊，问的您是否知道哪位艺术家和梵高一样啊，也是后印象主义的代表 ？A 是莫奈 ，B 是雷诺阿 ，C 是塞尚啊，都是比较熟悉的画家的名字。那看看是哪一位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的后台来和我们参与互动。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和您聊的是梵高的绘画以及他的故事啊。通过这个《挚爱梵高》这部电影，那在这个梵高的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书信的元素。刚才田老师也是提到过，就是说了解他的方式，除了这个通过他的作品以及口述之外啊，认识他的人口述之外，就是得靠他的这个写的信和收到的信啊。书信可以说是串起了梵高的一生，也是在电影里起到了一个整个的贯穿作用。那据数据的统计呢，从1872年到1890年，梵高与亲友和这个与这个亲戚和朋友之间的往来书信有902封啊，这是有保存的，已经被保存下来的。那其中819封是梵高所写啊，83封是他人写给梵高的。其实这个寄信笔和收信笔有点触目惊心了 啊，就是他经常要表达自己， 是就老想写啊，但是别人呢可能是我先攒着，你把话都说完了。 另外他自己的这个就是。生命的这个末期吧，他不能说是晚年了，因为他是英年早逝了嘛。生命的末期，他这个生活也还是比较流离颠沛的。 是 啊，从这个阿尔勒到奥维尔，然后所以可能也有一些书信没有保存下来 啊。对，那这个在有记录的这些信件里呢，他和弟弟提奥，他的弟弟是通信最为频繁的。那他弟弟是不是在梵高的人生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呢？ 这个兄弟俩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互相成就吧。 嗯， 这个提奥实际上是他最大的支持者。然后呢，也是他的这个粉丝。梵高当时我们提过，梵高16岁的时候在他叔叔的那个艺术经纪公司工作过。 嗯， 那么提奥呢也在那个公司工作啊。 嗯， 而且呢，这个梵高走上艺术道路呢，还是受提奥的这个鼓励。而且呢，这梵高做艺术家期间的这种经费，就是钱的来源，都是提奥来给他来支付的， 就是物质支持。 物质支持，对，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说梵高画了很多这种贫苦的农民啊，或什么这种社会底层人士的这种肖像，大家会有一个印象，觉得梵高自己生活是比较落魄的。 嗯， 其实呢，他的生活还是相对来说是有保障的， 是不是这种饥寒交迫？ 不是饥寒交迫，他作品卖不出去是一回事，他生前只卖出了一张作品，但是他的这种生存状态。包括他能够租得起画室，能够改造画室，然后这跟提奥都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 然后而且他跟提奥呢，还是除了这种物质上的支持，两人精神上的交流也很多。 嗯， 那么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呢，就那个加歇医生，加歇医生最后跟他讲说，你这个提奥是也得了病了，可能也不久于人世。那么可能是直接导致这个梵高自杀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对， 觉得他是累赘，就是他不能再拖累提奥了。 嗯 啊，那么在这些书信里边呢，梵高讲述了很多自己的这种艺术观点。哎，那么这些东西也成为后来我们来研究梵高这个重要的一些资料。 嗯， 哎，所以提奥对于他来说呢，真是一生中的这种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然后艺术上的知音，然后另外提奥的妻子，在这个提奥和这个梵高死后，承担了大部分的